接下来，本田还将陆续在华投放新产品，年内三大品牌至少将在华推出九款新车。在动力方面，将覆盖涡轮增压、自然吸气以及混合动力。 不管总该到来的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99 九九乐团，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现在就算时间永远不停摆，也要此刻的精彩，只为了现在 此刻来。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上，大家好，我是董斌。 我这个儿，快车道愣被改成快车道上。 对，道嘛，道是好朋友嘛，对吧？ 对，说的就是我们跑得特别快。 告证明我们黑道白道都行。老车你好、哎，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这，哎，今天这个节目依然是在过年期间哈。 对， 依然过年。 还半年，对，我们半年。 继续看怎么能给大家拜出点花样来。然后另外呢，也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呢还有红包送，在我们在那微信平台上。 对，会有喊红包的一些活动啊。 对对对，喊红包，然后礼轻情意重。 对，礼其实也不轻，看你这个能喊到多少。 哎，我们多少钱？ 看你的有什么命的。 对，这看命啊。 嗯， 今天那个特地跟到这个老车，还有我们赫尔，我们仨跟大家说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嗯。你说什么东西啊？你真的不是都是新的好。人说情人还是老车好，没有。今天说的是什么？新车有。 差点被你拐坑了，姐。 新车有新的好，但有新的不好，是吧，老车？ 这个新车我都觉得挺好的、啊啊就是、老车人 董老师一开始把我给带跑了、啊、你知道吗，我现在思路有点没回来、 啊、你是说老情人那段是吧？ 对对对对，因为我特想跟他说，就是董老师可能是觉得自己这个啊，这还是前妻好、 哎哎哎哎哎、这不能乱讲啊，这不能乱讲啊。我跟你说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事啊，就是我们现在过年什么叫做新啊，敢把新桃换旧符。 嗯， 但是你是什么东西新的也未必，比如说新车，新车有一个不好的是什么？异味儿。 哎，你觉得新车异味不好？我倒觉得有的时候老不是你啊，这个旧的车的异味更不好。 哎，为什么呀？ 旧的车你想想，有些男生 旧车你可以做桑拿呀， 桑， 你可以把车桑拿一下，有啊，有这个业务啊，你可以全车除尘呐、啊。 不是，有的时候是除不掉的那个味儿。你像有的司机他是开车抽烟的， 手指间淡淡烟草的味道。 对，但是你那个烟的味道啊，你是觉得你有淡淡烟草味了，但时间长了车里会有很臭的那个异味，你是很难除掉的。女生特别讨厌坐这种男生的车。 哦， 对，你就想象一个画面，有的一些出租司机啊，他就会。 吃了一味比较重是吧？ 特别的重， 还有淡淡的体香， 这个、对淡淡的这个下半身脚部位置的香味是这种的。哎呦， 今天跟大家说的，你刚才说那个味道吧，它可能会影响你心情，但我们说的新车这味道，它可能影响你的生命，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对 对吧？这个是差别很大的。你说那烟味，它不会影响你的那种， 也会影响生命， 也会啊。我跟大家说新车的味道，今天跟大家讲啊，这个会主要是车内材料散发出的有害化学气体。 嗯，对，这是很多人都关注的。 来，你这样吧，那个贺，你先跟大家说说哪三方面是有散发出气味的。 就是新车本身呀，肯定是汽车不是有很多零件嘛，它当中这些零部件，你想想它肯定不都是那个什么天然的，对吧？对，化学的成分就会有害的气体啊什么的，它就会得到释放。 哦， 就有味儿了， 就有味儿了。 再一个就是汽车内部的装饰。 哦， 对，有个什么甲醛呀、丙酮啊、二甲苯呐，虽然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啊，反正那肯定是有味儿的、第三就是由于空调和车舱的密封不好。 哦，从外界进来的。 对，从外界进来的。 哦、 就比如说之前老车说的那个楼兰的缝儿啊， 就比较大。 对，就比较大的这种，就容易从车舱外面进一些不好的气体进来。 老车，你觉得新车你试乘试驾这么多车了哈、你跟我们说说你的新车异味，你感受最大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刺鼻的那种，有的车确实有那种新车的味道， 辣眼睛。 这种味道多是，其实主要的来源就是车内装饰，就是皮革和、主要是皮革，其实主要就是皮革和上中控台上那个塑料的那些材质 啊、 皮革可能还好，主要就是那些来源于那些塑料的那个 塑料的东西。 对对对，因为它在一个整个一个制作过程中，肯定要加那种各种化工原料。皮革也要经过什么浸染呀、 对对对，植鞣， 对对对， 给你柔化， 肯定是要这样的， 有化学物质， 所以它的挥发 是慢慢的会挥发出来。 哎，这跟大家好好说，因为前段时间呢，我认识一个手工做什么呢？做包的一个哥们儿， 嗯， 他呢卖的特别贵，就一小钱包得卖上千， 因为手工的嘛。 哎，这不是在这儿，是原材料。我说，哎，我说你这个包，你看你做工也很简单，不就一个扣子吗？缝一下，不就小钱包？ 嗯。 他说我这皮子好，我说皮子怎么好？他说皮子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原材料呢是拿化学产品给你柔化，就皮革要柔化嘛，你这工序啊，你否则它那用不了。很多都拿那个什么化学药剂给你泡，给你弄，这是一半。但是以后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一直在散发那种化学味道。 对对 对， 这是第一个。你也许你闻不到，但并不代表它没 有。没 有。 嗯。 第二个，他说我这个是什么呢？是植鞣，拿一些纯植物的一些东西。其实咱们中国的古人，还有包括阿拉伯商人，他们全部都是植鞣的，拿一些很特殊的植物。 对，以前哪有化学原料啊？ 没有。 对，那肯定是植物都。 以前姑娘哪有整容的呀？ 嗯，没有。嗯。 纯天然。 对，像我一样的。我一般自己能做到的，从来不求别人。 对，所以它是那个植鞣了以后吧，它散发的是一种植物的清香和真皮革的味道。 嗯、 我们有的时候在车里面，我跟大家讲，车里面的那个皮革，还是包括 PVC 材料、PVC 材料、 嗯， 大部分都是化学采用的那种东西。 嗯、 它其实会有你闻的那个是皮革的味道，是有，是它故意让你闻到的。而不是真正它皮革的味道是怎么样的？ 哦，就是为了让证明我这是皮革。 对，有的他故意给你做这种，还包括塑料，老车。 对， 塑料你知道，塑料它是用石油产品的副产品啊，包括我们穿的这种衣服里面或多或少都是有石油材料的，别小看这东西。你别闻哈、啊，化纤，你知道最早老车咱们小时候吃那个衬衣叫的确良 啊？对对对， 那就是典型的化纤产品。 哦， 的确良那个衬衣，还包括女孩子的很多的衣物、头饰。全部都是那种的，那都是化学石油副产品，特别便宜，特别特别便宜，但真的对人体是有害处的。 嗯， 它不透风不透气。张老说，我刚才吓唬大家了哈，这个作用已经到了。 你给我们吓坏了。 作用到了，这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之后，老车今天带了六招是吧？ 对， 有 六招。 六招，好好好、嗯，待会儿我们放大招给大家。 好， 放大招。 新年放大招，休息一下，一会儿大招告诉您新车有异味怎么处理。 新风骏五欧洲版升级上市，7.58万至10.98万，让您享受安全智能车生活。全系车型采用特殊防腐，更耐用，配备电动可调大灯，车机互联更智能，标配博士 ABS 加 EBD 系统更安全，欧洲标准工艺设计更舒适。中汽协数据显示，长城皮卡连续18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今天我们的快车道上，这个新年放大招， 对，放大招、 这个、 教大家除异味、 嗯、 对，两位天师， 天师 鹤说法， 对，我是天女儿呗，仙女儿， 天女儿 可爱型， 天女下凡， 对、嗯、一下那个车，你先说第一大招吧。 第一招， 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买来新车之后，一定要保持一个空气的流通， 嗯， 就是通风， 嗯， 但是。 这跟这个房子通风差不多， 说到通，对对，道理是一样的。说到通风，我就想到北京这破天了啊， 嗯， 这种天就别通风了。就是好天气的时候，因为买车嘛，不可能我们总在冬天买。那么其他季节，你天气好的时候买来新车，不要着急开，先通通风。但是就是你刚才举那例子，房子我们可以不着急住， 对， 我可以放个1年2年，我让它来。装完家具啊，装饰完之后可以， 有点长了吧？两年， 有点儿，都潮了， 半年就多， 回去那墙角都长蘑菇了。 所以说，你说这个新车，我不可能买来之后放一年我不开， 是。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尽量把车窗啊、有天窗啊全都打开， 适度开窗， 对 对吧？ 对，全都打开，然后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也是把车窗都是开着的，这样让车内这个皮革呀、塑料制品的这个有害物质啊，尽可能的都跑出去。 了解， 对， 这是第一大招。那个谁，那个天女儿， 第二招，天女儿放第二招，第二招就是我比较常用的一招，就是 喷香水。 哎，你就是用一个化学物质， 真爱诱惑。 哎，还真是哎， 真爱诱惑是吧？ 这个喷香水不好啊，别听他瞎说，就是炭包。 哦， 就是不是有什么活性炭呀、啊，什么黑木炭呀、啊 嗯， 就是现在各式各样的炭包， 嗯， 然后把它就是有这种装备好的， 嗯、 然后放在车里多放几个， 多放几个， 对对对，我这我常用。 但是炭有个问题，好像听说你这个吸满了以后，你要不晒它，它可能会再释放。 啊，是 听说这事儿吧？ 嗯， 就是你知道那个炭包有这样， 你要放多久啊？ 就是你真的有放很久。我上次见过一车里面，他放太久，他忘了这事儿了。就车后背那个后座上，后面那个， 你要当抱枕了是吧？ 对，你知道他那炭包是这样的，每个炭它要都吸附总量的，你的吸附总量过了以后，它会慢慢在有其他地方给你释放。 其实它那个炭包它是有说明的，它里面会有告诉你这个时长，你就千万不要超过这时长。 原来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奇葩的，你知道怎么做吗？上次我们烧烤完之后剩了好多炭，回去做炭包直接扔到车后备箱。这个也是，我跟你讲，那个没有用。 这当然没有用了， 真的是你炭和 炭是不一样的。 对，那是有差别， 那是烧的炭， 那是烧的炭啊。还有第三招，来老车来一个。 这个就是有些水果， 嗯 啊，它是有能够吸这个异味的功能， 嗯、 像我们都知道一个菠萝， 嗯， 柠檬，这个大家应该这个常识嘛， 我们原来这个 都算了解。 这个眼不尖啊，放过一个东西叫洋葱， 哦，最后被红城给吃了，我觉得 真的，怪不得红城走的有点远 啊，他不走就得死了。我跟你说，柠檬和菠萝，它这玩意儿能挡住异味，但是这个其实是遮盖的味道， 对，这个不是吸附的。 哦哎、菠萝好像是有的。 是吗？ 我记得菠萝有这个功能。 哎，他们之前说过有一个什么水果， 可能它是因为是有那种多孔质的东西，它能吸附。 对，他们说过有一个水果，比如说放在这儿以后，然后它有那些气体之后，你再切开里面心是黑的。我没有尝试过啊，只是听说。 我这么跟大家讲啊，其实你知道有很多东西，水果放在冰箱里面，放了很久以后它会蔫。 对啊，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你以为放在冰箱里它就不没有再进行这种生物的运作了，真的不是。其实苹果皮还有梨的皮还有跟同源这种这植物的皮哈、 嗯、 它其实产生了一种就空气对流的作用，醉化的作用，它其实也在呼吸，就跟人的皮肤是一样的。那么你把这些东西呢放在那个地方啊，它也会产生一些对外呼吸、流失水分、膜渗透的原理。 嗯， 说提到膜渗透有点难，那跟大家讲一个大师傅，食堂的大师傅为什么容易胖？他其实真没偷吃那些鸡腿和鸭腿，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炒菜做饭的时候，他其实 吸的那个 油，你的皮肤跟这空气当中含油的东西和这些营养素进行一种交换， 嗯， 所以它导致可能他会身材往往会发胖一点，并不是他贪吃了很多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 是 我现在减肥我连闻都不能闻是吗？ 也不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你可能就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 嗯， 举例来讲，活性炭能吸附，那么请问你的头发是不是多孔质的？那么你在回家之后，我看到专家说你应该是洗个头，因为你的头发里面吸了非常多的雾霾和尘埃颗粒物质。 嗯，对， 人身上你看嘛，先洗头嘛，对吧？你肯定先洗头然后再洗其他地方，头是比较容易脏的。 嗯， 女生的头发也分几种，你知道哪几种吗？一种是洗着头想见，一种洗着头还不想见的。当你这不想洗头再去见他的时候，证明他真的不值得你爱。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是。 好，我们这儿还有几个大招，还有三个大招是吧？ 三个大招，对。 时间不多了，待会儿继续放大招啊，马上回来。 锣鼓敲起来，掌灯又结彩，喜气洋洋扑面而来， 思念在摇摆，把忘了开怀。真相好戏连台， 你来我来，热热闹闹的精彩，欢天喜地好运来，山河同快，你爱我爱，爱到喜出望外，花儿常开春常在，花香澎湃，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人逢喜事精神爽，恭喜恭喜你，嘿，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春风得意马蹄疾，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 相信着每一天。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9 九九乐团。 快车道是一档我们非常喜欢的有态度的汽车节目，在这里祝快车道 FM 在新的一年里节目 越办越好， 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乐迷关注快车道，关注 99 更好听的音乐 送给你们。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讲的全是科学。 对对对对对对， 今天我们快车道 各式各样的科学知识都学杂了。 对，科普科普啊，那个老车继续跟大家爱车来帮忙，新车一本的第四招。 对， 据说 这个呢就是非常科学有依据的了。再一个就是光触媒的一个除菌除味。 嗯， 光触媒其实我们大家现在应该是很常见了，比如说现在一些美容店呀，它就有这个设备， 有。光子嫩肤嘛， 哎，对，你去把车新车开到他那儿，他用、这个、 不要随便做光子啊，这个容易长斑。 对对对，来你继续。 然后他用这个光触媒这个仪器啊，来给你把车内的异味还有一些有害物质进行一个处理。 对， 它其实达到的一个就是净化能力很强， 嗯， 然后效果比较稳定， 嗯， 没有第二次的一个污染啊，还有公害，然后它就是。维持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可以说是一劳差不多一劳永逸吧，就算这么一个。 但是它这持续得做着是吧？只要上车就得开着。 你说什么？ 上车就得开着。 光触媒啊， 是不是？ 嗯，你这样也可以， 可以这么 讲。然后定期做也可以。 明白了，明白了。第五招的话，其实负离子。 对，这个就稍微有点花钱。 说过这事儿，好像负离子。 对对对对， 每个车里面有这种东西是吧？ 对，负离子的这现在很多的净化器啊什么的都有这个功能嘛，对吧？ 嗯。 但是这个就是需要稍微花点钱了，大概300块钱吧。 哦，300块钱是吧？ 对，这个是比较有不等的，你想花30000呢，我估计也有。 有。 对，这个就是开着这个负离子的净化器。 我一直觉得你们女生用那么多高档的化妆品，好几万好几万的，还不如咱俩用大宝呢，对吧？ 我不用。 好，行，讨厌你这 没站对队吧？ 你说这嘉宾都不配合，我跟你讲。 对，我们来看最后一招、啊。 第六招，老车来最后一招了、来。 这个就是可以用一些我们的经常吃的醋。 呵， 啊、 这没有别的味儿了，一车醋味儿。 对，这个打一小桶清水，然后加一点醋放进去，然后在车里面放一下。 我突然想到，这醋的用处还挺多的，还可以搓澡。 哎，醋能搓澡吗？ 醋是可以杀菌的吧？我记得 是可以去这个角质的。 哦，真的？ 嗯 嗯，对， 别放太多 啊！哦，真的 泡蔫儿了，会 醋真的可以有这么多作用？ 好多作用， 醋的作用还是不小的， 还可以用来洗脸。嗯， 醋能洗脸？ 不是，你要稀释，你不能用纯醋洗脸的哥。 那醋酸毁容是吧？我就跟老车一样了。没有那个这样，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我们是简单，第一就是通风除味，第二木炭，第三水果，第四光触媒，第五负离子，第六呢就是醋味法， 哎， 对吧？其实简单，但我跟大家说这些其实都是，我认为其实有点像亡羊补牢，因为我们希望呢通过立法的方式能够让新车在出厂的时候就确确实实的就告诉大家这东西 就不带味儿， 就不能带味儿。 嗯， 我觉得有些东西就贵和不贵在哪里啊，就是就在于一些良心的东西在里面，是不是老车？ 嗯，其实不见得说我买一个几百万的豪车，这里面的室内车内的空气质量就是完全让你放心的，不是这个概念。 真不是，真不是。 所以说，嗯，还是就像刚才董老师说的，在前期 对 一定要加强，比如说像一些有良心的大厂或者一些质量这个 采购的时候、 把控的时候，它会非常严格，它有一个自己一套体系的叫 是是 车内什么环境就是 监测 实验室那种， 对，有这样的， 它会对旗下的新车的一个车内的空气质量进行严格把关的。 嗯，希望是吧？希望每一辆车其实都是，它既然是产品，就不能对人产生伤害。 对，这 是肯定的， 这个是标准。 对。对，所以为什么我喜欢跟赫坐在一块儿？那这香水啪啪啪，真爱诱惑。 我这叫体香好吗？ 香香， 根本没有。 就大过年的，没过过水，谢谢。这节目真做不下去了。 拜年。 对对对，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这我们平常节目不这样的，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节目再见，拜拜。过年愉快，拜拜。